他一字一顿地说，仿佛每个字都让他觉得很苦涩。假设他的过去令他感到羞耻，就算是犯罪，我也不会另眼看他。但是我不会去揭发这个秘密。可是如果是霍华德·斯潘塞雇我去做调查，你觉得没有问题？威特夫人慢慢地笑起来。你是一个宁愿蹲监狱也不会出卖朋友的人，你认为我会期待你给霍华德一个肯定的答复吗？多谢夸奖，可是我坐牢不是因为那个原因。威德夫人沉默了一阵之后点点头跟我道别，然后开始顺着红木楼梯往下走。我看着她钻进车里，这是一辆修长的灰色捷豹，看起来非常新。她开到路的尽头，在那儿掉头。经过下坡时，她挥了挥手向我告别，车子甩过转角，消失在视线之中。房子的外墙有一层红色的夹竹桃，我听见一只小巢东在里面扑腾，发出吱吱的叫声。它绕着高枝拍动翅膀，好像很难保持平衡。这时，从墙角的柏树那里传来一声尖锐的警告声，吱吱声马上止住了，小胖鸟安静了下来。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让它自己练习飞行。即使是鸟，也得学习飞行。别管你自以为有多聪明，你总得有点头绪，哪怕是一个名字、地址、社区、背景、环境或某种参照物。我所有的只是一张皱巴巴的黄纸，上面印着我不喜欢你 V 医生，但是现在只有你能救我。根据这句话，我大可以精确定位到太平洋，花一个月的时间调查六七所县级医疗机构的名单，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在我们这儿，江湖郎中像豚鼠一样泛滥。市政厅方圆百英里范围内有八个县，每一个镇上都有很多的医生，有些是货真价实的医务人员，有些只是执照经营药物邮购的技术员，他们的执照只能够挑鸡眼或者摁脊梁。在真医生中，有些发达，有些清贫，有些讲道德，有些根本不讲。收治一个出手阔绰的突发性酒疯患者，对于很多在维生素和抗生素行当里没有赚到钱的老家伙们来说，无异于捡天上散下来的钱。但是我没有任何线索，也不知道该从何查起。我没有线索，艾琳威德也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线索。即使我找到合乎描述的某人，姓名以 V 开头，对罗杰威德来说其实可能只是一个虚构人物。那句话说不定是他烂醉时候的神来一笔，就像当他提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可能只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别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小人物得借鉴大个子的智慧。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位就职于卡恩组织的熟人，这是一家开在比弗利山庄的高端机构，专事保护上流阶层。所谓的保护，就是提供任何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服务。这个人名叫乔治·彼得斯，他说要是我能马上赶到，可以给我十分钟的时间。这家机构占据一栋糖果粉色四层楼第二层的一半空间，电梯通过电子眼自动开启，走廊凉爽安静，每一个车位前都悬挂着人名，前厅里的药剂师分发安眠药，发得手软。浅灰色的大门上有新刀一般光滑锋利的浮雕金属字母，卡恩组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杰拉德 C. 卡恩。在这行字的下方用更小的字刻着入口两个字，看名字就像是一家投资信托公司。 进去之后是一个狭小丑陋的前台，但是这种丑是花重金精心打造出来的。家具是猩红色配暗绿色，墙面是单调的布伦茨维克绿。挂在墙上的照片裱在比墙面颜色还要深3度的绿色相框里。照片中的疯家伙们身着红色外套，骑着高头大马，正要跨越高栅了。旁边还有两面无框的镜子，带着恶心的浅玫瑰粉光泽。抛光的白桃木桌子上摆着近期的杂志，每一本都装在透明的塑料封套内。设计这间房间的男人绝不害怕大红大绿，他可能穿着樱桃胶色的上衣，桑葚紫的休闲裤，斑马纹的鞋子，朱红色的衬裤，上面还用蜜橘色的线绣着他姓名的首字母。这一切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卡恩组织的客户每一天都要缴纳最低100元的服务费，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家享受服务，他们不会坐在等候室里。卡恩曾是宪兵队的上校，一个白里透红的大块头，和木板一样强壮。他曾经给我提供过一次工作机会，但是我还没有绝望到接受他的地步。世界上有190种混蛋做派，而卡恩知道所有的。一扇毛玻璃门划开了，一个接待员向外望着我，笑容很僵硬，眼神犀利，仿佛能数清楚你裤兜里有多少钱。早上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我找乔治·彼得斯，谢谢。我叫马鲁。 他把一本绿色封面的本子放在壁架上。他在等你吗， 马鲁先生？我在预约单上没有看见您的名字呀。 哦，是私事，我刚刚给他打了电话。 好吧，我明白了。您的姓怎么拼，马鲁先生？还有您的名字，谢谢。 我告诉了他，他记在了一张长而窄的表格上，然后把边缘塞进了打孔机下面。我问他，这是为了给谁看吗？只听他冷冷地说， 我们十分关注细节，卡恩上校说最不起眼的细节， 哼，可能至关重要。 那也可能是反过来的， 我说的，但是对方显然没明白。他登记完抬头看着我说， 我会告诉彼得斯先生你到了。 我告诉他，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过了一分钟，镶板墙上的一扇门打开了，彼得斯示意我走进一条蓝灰色的走廊，两侧排满了小办公室，看起来跟牢房一样。他办公室的天花板上装了隔音装置，有一张灰色不锈钢的桌子，两把配套的椅子，还有一个灰色的录音机放在灰色的台子上，与墙面和地面同色的电话和套笔，墙上还有几张装裱起来的照片，一张是身着军装的卡恩头戴雪花钢盔，另一张是卡恩身着平民服装，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神情高深莫测。墙上还有裱在灰色背景上的一行鼓舞人心的不锈钢刻字，写着，卡恩的工作人员务必时刻保持绅士般的着装和言行，此规则没有例外。彼得斯两个箭步横穿到房间的另外一头，推开其中的一张照片，嵌在灰墙内的是一部灰色的麦克风接收器，他把它拉出来，扯下一根电线接头再放回去，然后把照片挂回接收器的前方。他说， 要不是那个混球正在给什么演员收拾最佳的烂摊子，我就得丢饭碗了。所有的麦克风开关都在他的办公室里，监听整家店。前两天早上，我建议他在接待室的透光玻璃后面装一个红外线微缩胶片摄影机，他不太赞成，或许因为别人装了吧。 他坐在一张硬质灰色椅子上， 我盯着他看，他是一个笨手笨脚的长腿的家伙，有一张瘦骨嶙峋的脸和后退的发际线，皮肤看起来饱经沧桑，肯定是任凭风吹雨打过的。他眼睛深陷，上唇几乎跟鼻子一样长，当他咧嘴大笑的时候，下半边脸就会藏进两道从鼻孔延伸到嘴角的鸿沟里。我问他，那你怎么受得了？ 坐下说啊，老伙计，深呼吸啊，声音放低，记住，卡恩的员工之于你这种廉价的私人侦探，就像托斯卡尼尼之于街头音乐家的猴子，明白？ 他顿了顿，咧嘴大笑。我接受是因为我不在乎，报酬也不错。如果哪天卡恩表现得好像是我在战时他在英国主管的那家最高安全等级监狱里服刑的犯人，我马上领支票走人。 说吧，你有什么麻烦？嗯，听说前一阵儿你不太顺利。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想看看你的那些铁窗勾当伙计的档案，我知道你有一份。艾迪·道斯特从这儿离职后，他告诉我的。 他点了点头说， 艾迪太敏感，不适合待在卡恩组织。你刚才提到的文件是最高机密，任何情况下机密信息都不能泄露给外人。 但是我这就去拿。他走了出去，我盯着灰色的废纸篓、灰色的油毯和桌面记事簿的灰色皮质四角。彼得斯拿着灰色的档案夹回来，放下，然后打开。 老天爷，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灰色的？哥们儿，这是代表色呀，代表本机构的精神。也有，我有一样东西不是灰色的。 说完他拉开抽屉，拿出了一根长约八英寸的雪茄。他说， 啊，乌普曼30，一个英国来的老绅士送给我的。他在加州住了40年，还坚持把收音机叫做无线电。没喝醉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具有肤浅魅力的老时髦，我觉得挺好，因为大多数人连这点魅力都没有，包括卡恩，他简直跟炼钢搅拌工的秤库一样毫无魅力。喝醉的时候，这个客户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喜欢开和他没有业务往来的银行的空头支票，他总是及时补偿，再加上我的帮助，至今还没受过牢狱之灾。然后他给了我这个，一起抽吧，就像两个策划大屠杀的印第安酋长。谢谢，我不能抽雪茄。 彼得斯惋惜地看看巨型雪茄说， 其实我也一样，我想过给卡恩，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能享用的单人雪茄，即使卡恩这号大人物，是吧？你说我是不是老提卡恩，我一定很焦虑。 他把雪茄扔进抽屉，看看翻开的档案，继续说， 我们究竟想查些什么呢？ 我在找一个有奢侈嗜好又有钱享乐的酒鬼，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跳票的习惯，至少我没听说。他有几分暴力的倾向，他妻子很替他担心，认为他很可能躲在某一个酒醒的地方，但是他不能确定。唯一的线索是一张字条上提到的一个 V 医生，只有首字母。 我要找的人已经失踪3天了。 彼得斯若有所思地盯着我说， 不算太久。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我先找到他，我就有钱可赚。 彼得斯又看了我几眼，然后摇摇头说， 我不懂，不过没关系，我们翻翻看。 说着他开始翻动文件夹。 没有这么容易啊，这些家伙流动性太高，一个字母算不上是什么线索呀。 他从文件夹中拽出一张纸，翻了几页，又拽出一张，最后拽出第三张。 啊哈，一共三个人。阿莫斯·瓦里医生，整骨专家，在阿尔塔迪纳有一家大诊所，以前或可能仍然提供夜间出诊服务，50块一趟。有两个注册护士，几年前和州立麻醉药品执法局有过纷争，上交了他的处方记录。啊，这份信息还没有更新。 我记下了在阿尔塔迪纳的名字和地址。 接下来这位是莱斯的乌坎尼奇先生，耳鼻喉科，好莱坞大道的斯托克维尔大楼。哼，这位可是一个显眼人物，主要是正规的诊所业务，好像尤其擅长治疗慢性鼻窦感染。高效的流程，你进去说慢性窦性头疼，他呢就替你洗窦腔，当然了，他得先用普洛卡因麻醉吧。可他如果看你头晕，不见得用普洛卡因，明白吧？嗯，当然。我把这一位也记录了下来。彼得斯继续看资料说，生意不错呀，显然他的问题出在货源上，所以我们的乌坎尼奇先生常到艾森纳达钓鱼，坐自己的飞机去。我说，如果他自己带货进来的话，那我觉得他的生意可能长不了。彼得斯想了想，摇了摇头说，我恐怕不这么认为，假如他不那么贪的话，这个生意完全可以细水长流。他真正的危险是不满足的顾客，哦，对不起，我是说病人。但是他可能知道怎么应对这种事情，毕竟15年了，诊所的地方都没换过。我又问他，我说，你们是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我们是有组织的，老兄，不像你一样单枪匹马，有些信息是从客户那里打听到的，有些则是从内部人员那儿。卡恩是能狠心花大价钱的人，如果他愿意，他肯定是一个社交高人。哼，是啊，我觉得他一定也很喜欢这段话。去他的！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是一个叫韦林吉的男人，将他归档的职员早就走了，好像有一个女诗人在他经营的塞普尔维达峡谷牧场自杀了。他经营一个类似艺术村之类的地方，供诸如作家一类的人在宜人的环境当中隐居，收费还算合理，听起来也很合法。他呢自称医生，其实并没有行医，可能是一个博士。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儿，除非和那场自杀有关系。他说着拿起了一张贴在白纸上的简报。啊，是的，吗啡过量，并没有说韦琳姐知情。嗯，我说道，我喜欢这个韦琳姐，非常看好。彼得斯合上文件夹，拍了拍说，好了，你没有看过这个。说完他站起身离开屋子，当他回来的时候，我正起身准备走。我感谢他，他摆了摆手说，听着，你要找的人所在的地方可能有几百个可能性。是的，这个我知道。顺便再说一下，我听说了你朋友伦诺科斯的一些事情，你可能感兴趣。我们的一个同事5到6年前曾在纽约见过一个人，和他的描述高度吻合。不过他说那个人不叫伦诺科斯，叫马斯顿。当然他可能搞错了，那个家伙总是喝醉，你也不能确定他说的就是属实的。我怀疑是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他要换名字呢？他有一份战争记录，是可以查的。这个我可不知道，我们的同事现在在西雅图，他 他回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聊聊。如果对你来说有意义的话，他叫阿什特尔·菲尔特。谢谢，所有的事情，乔治。这十分钟真的挺长的。某天我也可能需要你的帮助。卡恩组织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对吧？彼得斯用大拇指做了一个粗鲁的手势。我离开了他金属灰色的牢房，从等候室里离开。现在看起来好多了，在牢房里待过之后才知道花哨颜色的意义所在。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 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在塞普尔维达谷底部有两根方形的黄色门柱，连着门柱一扇5根铁条铸成的大门敞开着，入口上方有一块铁线吊挂的招牌，写着私人道路禁止擅入。空气温暖平静，弥漫着桉树的猫骚味儿。我转弯进去，顺着一条砾石路开着，绕过了山间，上了一个缓坡，又越过了一个山脊，从山的另外一个坡面进入浅浅的山谷。山谷里很热，比公路上高出10或15度左右。我看到石子路的尽头是一个环形，围绕着一片用稀石灰粉刷过的石头围起来的草地。我的左边是一个没有注水的游泳池，最空虚的莫过于未注水的游泳池了。池子的三面原来是草皮，上面摆着红木躺椅，椅垫褪色的很厉害，以前应该是五彩斑斓的，绿色、黄色、蓝色、橙色、铁锈红都有。椅垫和椅子的结合处有些地方已经松动，纽扣弹了出来，垫子也随即鼓了出来。没有草皮的一边是网球场的高铁丝网，悬置在空泳池上的跳水板向下耷拉着，充满着疲态，板子的垫套支离破碎，金属部件也是锈迹斑斑。我开上环形路段，停在一栋木瓦屋顶的红木屋子前，门前是一个宽阔的门廊，有几条小路通向常绿且总是灰扑扑的加州橡木林，林间有乡村小屋散落于山坡之上，有些几乎完全被树荫笼罩，可见木屋给人一种度假淡季的凄凉感觉。小屋的门都是紧紧地掩着， 窗户上挂着粗厚棉布做的窗帘，你仿佛可以感受到窗台上落着厚厚的灰尘。我关了引擎，坐在车里，手放在方向盘上，周围是一片寂静，简直像法老一样死气沉沉。除了双层纱门后面的门是开着的，昏暗的室内有些动静。这时我听见了一声轻盈但精准的口哨声，一个男人的轮廓出现在了纱门后。他推开门，慢悠悠地溜达下了台阶。他可真是不容错过，他头戴一顶黑色的高桥牛仔帽，编织绳挂在颌下，他穿着白色的丝绸衬衫，一尘不染，领口微长，宽松的灯笼袖在袖口收紧，他的脖子间系着一条黑色的流苏围巾，围巾并不系在正中间，一端很短，而另一端几乎垂到了腰际。腰间有一条黑色的带子，他穿着一条炭黑色的裤子，臀部的线条是清晰可见，裤子侧面绣的金线延伸到开叉的宽松喇叭裤脚，裤脚上还点缀着金色的纽扣，脚蹬一双漆皮软跟舞蹈鞋。他在台阶的最后一节停住脚步，看着我，一边吹着口哨，灵动的像一根鞭子。他有着我所见过的最大而最空洞的烟灰色的眼睛，它们嵌在纤长如丝的睫毛的下面，面部特征精致完美，但是不显得柔弱，鼻梁挺直，也不算过于单薄，嘴唇俊俏的微微撅起，两侧下颌青线酒窝，一对小小的耳朵优雅地依偎着脑袋，皮肤是那种久不见光的苍白色泽。他刻意摆出了一副姿态，左手扶在臀上，右手在空中画了一道优美的弧线。他说：您好，天气不错，不是吗？是啊，对我来说，这儿有点热。我喜欢天热。他的陈述很平淡，斩钉截铁地终结了话题。而我喜欢什么，他并不在意。他坐在一个台阶上，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一把长长的锉刀，开始打磨他的指甲。他头也不抬地问我：你是银行的人吗？ 我在找韦琳姐医生。 他停下了手中的锉刀，望向暖和的远处。他是谁？他不带一点兴趣地问道。 他是这块地盘的主人，你连话都懒得说，对吧？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他继续搓他的指甲。 你搞错了，亲爱的，这地盘被银行没收了，要么就是暂时寄存在第三方那儿。关于细节，我忘了。 他抬头看着我，脸上带着漠视所有细节的表情。 我从我的老奥兹里出来，依靠在滚烫的车门上，然后从那儿走到更通风的地方。哪家银行？你不知道，那你就不是银行的人。你不是从那儿来的，你到这儿来，那也没什么正经事儿。上路吧，亲爱的。赶紧滚。我得找到维林杰医生。这儿已经停业了，亲爱的，指示牌上不是说了吗？这是私人道路，哪个当差的忘了锁门？你是管理员吗？差不多。不要再问我问题了，亲爱的，我的脾气可没那么好。嗯，那你生起气来会做什么？和地松鼠跳一曲探戈？ 他突然优雅地站起来，朝我微笑了一分钟， 笑容里空无一物。然后他说，看起来我得把你扔回你的小敞篷车里。不着急，眼下我在哪儿能找到威林杰医生？他把锉刀放回衬衫口袋，右手拿起了别的东西，三两下他的一只拳头已经武装上了闪亮的黄铜格斗指套，颧骨上的皮肤变得更紧绷了，硕大的烟灰色眼眸深处有一团火焰。他慢慢地朝我走过来，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我向后退了退。他仍在吹着口哨，哨声尖利刺耳。我告诉他，我们没有必要打架，也没有什么值得打架的事儿。你可能会撕裂那条漂亮的裤子。他身手矫健如闪电，平稳的一跃来到我的跟前，左手像蛇一样猛然出击。我预计会有一拳要过来，及时闪开了我的头，但是他却是冲着我的右腕来，牢牢地抓住了他。他的手像钳子一般紧握不放，突然一下拽得我失去平衡。他另外一只戴着黄铜指套的手从另外一边给了我一个环形上击拳。这几下要是落在我的后脑勺上，保准脑壳开花，我就是个废人了。如果此时我往回抽身，他会对准我的侧脸或者大臂。不管怎么样，我的大臂和脸蛋都保不住。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选择了往回拖他，顺便从后面抵住了他的左脚，抓住了他的上衣。立刻听见布料撕裂的声音，有一样东西打中了我的后颈，但并不是金属的感觉。我向左旋转，他像猫一样侧倒在一边，在我还没站稳的时候就已经站了起来。他狞笑着对发生的一切甚感欣喜，他真的是喜欢他的工作，朝我飞速冲了过来。一声强壮有力的叫喊从远处传来， 二，马上住手，立刻，你听见了没有？ 牛仔帽小伙子马上停手，脸上还残存着一丝病态的笑。他的动作奇快，黄铜指套马上被藏进了他系在裤子上的宽腰带中。我转身，看见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的大块头男人，沿着一条小径焦急地摇摆着胳膊朝我们赶过来，气喘吁吁。 你疯了吧，厄尔？ 可别这么说，医生。厄尔轻柔地说，接着他微笑起来，转身回到房子的台阶那里坐下，摘下平顶帽，拿出了一把梳子，神情恍惚地梳理他那茂密的黑发。一两秒钟之后，他又开始吹起温柔的口哨。那个穿着花哨上衣的大块头男人站定，看着我，我也站着，和他对视。他低沉地说， 这儿发生什么了？你是谁，先生？ 你好，我大名马罗，求见维林姐医生。你称呼厄尔的那个小伙子想跟我玩玩游戏，我想这是这个热天气闹的。 好吧，我就是维林姐医生。 他泰然自若地说，转过头去对那个小伙子说道， 进屋去，厄尔。 厄尔慢吞吞地站起来，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威林杰医生，大大的烟灰色眼睛里依然是空无一物。然后他爬上台阶，拉开纱门，一群苍蝇生气地嗡嗡作响，等门关上之后又安顿在了纱窗之上。 马洛， 威林杰医生的注意力又回到我的身上，说， 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马洛先生？ 我听额尔说，您这儿已经停业了。 是的，没错。等法律流程结束，我们就搬走。现在只有额尔和我在这儿。 啊，我很失望。我说着，摆出一副失望的神情。 我以为会有一个叫威德的男人待在你这儿。 他挑起了几根足以引起富乐刷销售员兴趣的眉毛，他说：“ 威德，我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为什么他要和我住在一起？那还用说吗？接受治疗啊。” 他蹙起了眉头，这样的一双眉毛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是一个医务人员先生，但我已经不职业了。你说的是哪种治疗？ 威德是一个酒鬼，他时不时就会失去理智，然后消失。有的时候他能自己回来，有的时候他被送回来。有的时候你得花功夫找他一阵子。我说着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他，他面有不悦地读着名片上的字。我又问他， 额尔是怎么回事？他以为自己是瓦伦蒂诺吗？嗯？ 他的眉毛又挑了起来，这简直令我着迷。一部分眉毛自行向下弯曲了大概有 1.5 英尺。他耸了耸他肥厚的肩膀。 额尔是无害的，马洛先生。他只是一时有点心不在焉吧，或者说玩世不恭。你说了算，医生。对我来说，他的玩笑可是有点粗鲁。马洛先生，你肯定夸张了。偶尔喜欢角色扮演，在那个方面他就像是一个孩子。 那么您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傻子了？这个地方像是一家疗养院，不是吗？或者曾经是的。 这儿当然不是。营业的时候它是一个艺术家的聚居地，我提供食宿、健身设施还有娱乐，为的是隔绝外界的喧嚣，并且我只适度收取费用。艺术家你大概也知道，很少有有钱人。所谓艺术家包括作家、音乐家等等等等，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报答丰厚的职业，当然在没倒闭前。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盯着我，眉毛的外侧两端向下耷拉着，和嘴角相呼应。要是眉毛能再长一些，估计就能掉进他的嘴巴里了。 我说，我知道，都在档案里记着呢。而且几年前你遭遇过一起自杀，麻醉剂使用过量，对吧？ 他闻听此话，眉毛立刻从耷拉变成竖起，厉声问道：“ 什么档案？” 我们有专门记录经营被称作铁窗勾当的伙计们信息的档案。医生，你可别想在疯病发作时从那里逃出来。都是一些小型的私人疗养院，治疗酒鬼、瘾君子和轻微狂躁症的地方。 这种地方必须拥有合法执照啊！ 维林杰医生严厉地说。 是啊，至少理论上是，但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忘记吗？ 维林杰医生僵硬地挺直身体，在那一刻这个家伙还有几分威严。他说， 这建议简直无理。马洛先生，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在你提到的这种名单上，我必须请你离开。 别着急，医生，我们来谈谈威德吧。他在这儿会不会用化名呢？ 这里除了额尔和我以外 没有别人，我们少有人来打扰。现在请你 别急，我想私下看一看。有时把人惹毛之后，他们可以口不择言，但是威灵姐医生绝不会这样，她依然保持仪态，把眉毛控制得恰到好处。我朝房子看了一眼，里面传来一阵音乐，大概是舞曲和非常微弱的响指的声音。我说，我猜他在里面跳舞呢，那是探戈，我打赌他在独舞，真是个孩子。 你到底走不走，马鲁先生？还是说我应该叫额尔来把你从我的地盘里请出去？ 好吧，我这就走，别生气，医生。那个档案上只有三个以 V 开头的名字，而你似乎是最有希望的一个。这是我们唯一切实的证据， V 医生。他走之前胡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 V 医生。 这样写的可多了去了。 哈，没错。但是在我们的档案里，干铁窗勾当的伙计可并不多。谢谢你的时间，医生。额尔让我有点不安。我转身走到我的车旁钻了进去，等我关上门的时候，威灵姐医生已经走到我的旁边。她把身体探进来，脸上挂着和蔼的表情。她说， 我们没有必要争执，马鲁先生。 我意识到了，干你们这一行，时不时就要冒犯别人。不过，额尔哪一点让你不舒服了？我说，他的身份显然是假的，而谎言总是结伴出现。他患有躁狂抑郁症，不是吗？目前他正处在亢奋期。韦林杰医生沉默地盯着我，看起来严肃且有理。他说， 很多有趣而有才的人都和我一起生活过，马洛先生，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头脑冷静。有才的人通常神经质，但是我可没有照顾疯子或者酒徒的条件，就算我喜欢那样的工作。除了额尔，我也没有其他的员工，他也不适合照顾病人。 医生，那你说说，他是个什么？嗯，除了泡泡舞吗？韦林杰医生倚靠在门上，声音变得低沉而充满信任。 额尔的父母是我的挚友，马洛，他们已经不在了，得有人照顾额尔，额尔得过平静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嚣和诱惑。他不太稳定，不过基本上是无害的，我可以轻松地控制他，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哼，医生，你真的很有勇气。他叹了口气，眉毛轻轻地上下摆动，像是某种疑心重重的昆虫的触角。他说， 这是一种牺牲，很大的牺牲。我以为厄尔可以协助我做一些工作。他网球打得非常好，游泳和潜水达到冠军水平，还可以整夜跳舞，几乎所有的时候他就是亲切友善的化身。但时不时会发生意外。 他摆了摆宽厚的手掌，好像想把痛苦的记忆抛在脑后。他说， 最后不是放弃额尔，就是放弃我在这里的地盘。 他把两个手掌心向上摊开，然后转过来，手掌垂落到身体的两侧，眼睛被未流出的眼泪浸湿了。 听众朋友，